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 You Are 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星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没想过会弃之不顾，会在一起度，把你放心里住。没想到你无孔不入，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我根本不敢去想，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竟叫无该。我又怎么能去想，我根本就不该去想你。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11月17号来到第25集的 You Are 希尔特，我是你的主持人 You Are。 大家这个礼拜过得还好吗？我自己一样过得一样是忙碌的生活，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过接下来美好的可以好好的过完今天的周末，然后明天迎接新的一天哦。那我们现在来欣赏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名字叫做何妨，同样是来自佳佳还有茄子蛋的歌曲。那我上礼拜也是介绍佳佳的歌哦，它是出自同一张专辑的歌曲，我觉得也是蛮喜欢的，所以在今天分享给大家。这边想跟大家说一下，像鱼儿我今天在录音的时候，我是礼拜五15号的时候在录音，此时此刻是15号。然后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被冷醒了，真的超冷的，尤其是今天突然变得很冷。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好好做好保暖，然后睡觉的时候不要想说怕热然后就不盖被子啊，这样真的很容易着凉。像是我今天出门就直接穿了我就是衣柜里面最厚的外套出门，到底有多怕冷。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保暖，不要感冒了，因为最近身边真的太多朋友和同学他们都一直在咳嗽啊，在擤鼻涕，所以大家要好好注意保暖哦。那今天一样跟大家分享好看的电视剧，那我们先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佳佳和茄子蛋的《何妨》。有你的信哎。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选是来自流氓阿德的《亏欠》。如果对这首歌有印象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今天要介绍的电视剧是什么吧？没错，就是 Netflix 最近蛮火红的一部由台湾所制作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醉梦者》。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广告打很大，我记得因为之前吉他社要办社友，所以我很常去动物园，因为我们办在动物园嘛。然后我会在忠孝复兴转站，然后从板南线要转到那个芜湖线的时候，那边就一大面墙都是在打《醉梦者》的广告，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吸引我，就是吸引我说他出了之后我就一定要去看。然后就我真的就花了两天晚上就把它看完了，但其实它也才八集而已，所以其实蛮容易就可以看完的。虽然说它的剧情蛮沉重，而且又节奏跳得很快，所以你一定要非常 focus 在它的剧情上面，才有办法跟着它的节奏一起慢慢的看下去，否则你一定会 lose 掉很多线索啊之类的。那现在这一首《亏欠》，就是《亏欠》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是蛮可爱的一部，蛮可爱的一首歌，因为它就是直接把一个人的那一种情感还有那一种生理反应把它表现出来。假如说我的掌心还有你的温度出汗，就是你的手掌可能遇到你喜欢的人啊，跟他牵手你就一定会出汗嘛，我觉得这就很可爱，他就是直接把这种反应把它写出来。对，那这首歌曲呢也在这一部剧里面呢蛮常出现的哦，而且特别是他不管是用在真正的有人认真唱这首歌，又或者是在打斗的场的画面也有在用这首歌，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地方。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蔡琴的《魂萦旧梦》。那《醉梦者》呢这一部剧呢，它的时空设定其实在现实，它有设定在现实，也有设定在过去，大概是民国八九零年代的时候，所以呢它里面有很多配乐呢是比较经典的华语歌国语歌曲或者是台语歌曲，就像是刚刚那一首《Quick Cap》，它虽然是现代所创作的歌曲，可是它当然就很有本土风味嘛，那放在这一部剧里面我会觉得非常的适合。然后虽然说醉梦者里面的角色们几乎都是讲国语啦，然后也比较偏那种 眷村生活那一种角色成长的样子，所以呢，这样子的老歌，我会觉得它会比较可以符合剧情里面所需要的那一种风格。这一首《似是故人来》来自梅艳芳所演唱的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在剧中里面的白雪大舞厅里面播放，就是那一种非常适合轻柔柔的，然后轻飘飘的在舞池当中跳舞的那一种感觉。有看这一部剧的人就一定知道白雪大舞厅大概是长怎样，虽然说可能我自己没有，当然没有经历过那一种环境，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或许是适合放在那一个环境里面的。 上中路，离别以前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执子之手却又分手，爱得有还无，十年后相守，万年后对对，只恨分不够，十年后相守，万 甘心稀微。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声呢，是来自我们的台语一姐江蕙所演唱的《港都夜雨》《港都夜雨》。那前面那一首你所听到应该蛮耳熟能详的吧，是《雪中红》，来自张秀清以及王健杰。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听这种很经典的台语歌，我觉得真的超喜欢的，就像是这一首《港都夜雨》，它的开头或者是整首歌里面都会有那种电吉他的那种噔噔噔的声音，我超喜欢听那种声音的，就会觉得哇，就是虽然说它非常的有年代感，可是我就觉得诶，这何尝不是一种我们现在可以好好欣赏的一种曲风，因为毕竟现在非常多可能饶舌啊，然后电子 EDM 那一种风格越来越多，那这一种比较传统比较经典的风格就会慢慢的被大家遗忘，甚至被唾弃。但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节目，然后一起喜欢上这样子的，比方说喜欢上就是一样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曲风，还有这种经典的歌曲。 OK， 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吧，《港都夜雨》。 成为了关心海面做家庭，我的心情为你牺牲，你若袂分明，茫茫前程，人多也有哪袂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大洋古给大洋，吃了古无老改。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 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引擎吹得起， 累了，照管你努力清醒着。也照管理想你了，好怕一放心睡了，心跳在梦中不听话的就停止了，听着呼吸像浪潮拍动着，越美丽越让我忐忑，我还能珍惜什么，如果我连自己的脉搏都难掌握。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 欢迎来到引擎 Silicky 的这个单元。那今天当然就是要介绍电视剧，应该说网络剧吧，网络剧《醉梦者》的一些我自己很喜欢的经典片段。那现在一首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k 的《如果》啊，抱歉，来自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那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我觉得很喜欢的画面是男主角由张孝全所饰演的阿全丁长全，还有贾静雯所饰演的女主角蒋劲芳小芳，他们在那个晚上呢，阿全送小芳回家，然后他们就走在那种很像九份那一种，慢慢沿着那个斜坡走上去的那种楼梯，然后他们就这样走上去楼梯啊，然后送小芳到家之后，小芳就直接进去回房里了，回去他家了，然后就剩阿全一个慢慢的走回他自己的家，然后结果呢，小芳却默默的又跑出门外，然后跟在他的后面，然后当然就是很经典的很老套的，就是他们开始就是亲亲抱抱嘛，我觉得那一段很，我觉得很唯美，就是而且又觉得很可爱，就是可以让人家感受到那一种很单纯的爱，然后很诚恳很真诚的爱，尤其是他们在接吻的时候，一开始只是试探性的 就是想说要亲吗？亲亲还是不亲？亲一下好了，试试看好了。然后亲过一次之后，当然确认彼此的心意之后，当然就是 you know 开始激情的开始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画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嘛，就是蛮可以确定说，哦，原来这一对就是接下来的剧情里面会看到，哦，他们应该就是情侣，然后他们会发生一些情侣之间会发生的事情，没有错。那接下来呢还会分享什么剧情呢？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吧。 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是谁的憔悴，洒满你的心碎。我一个人的冒险，一个人的座位，一个人想着一个人，眼角都泪，这不是错觉。 现在你所听的歌曲是来自张简君伟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不是有曾沛慈唱的那一首哦。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应该都有听过张简君伟这个名字吧？他其实是很，我觉得是蛮厉害的音乐人。就像，因为我们在做节目都需要找歌单给电台，那每次我在找作词作曲人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名字一直出现，所以我觉得他蛮厉害的。而且你看他现在还可以自己翻唱他自己所写的歌。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醉梦者嘛，他就是在讲江湖上道义的事情。那当然主角群他们到后来是因为杀了人犯了错，虽然说是冤狱，但是还是入狱了，而且还是被判了死刑。那刚好扣合的这一首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像前面我所说的阿全和小芳就是一对情侣嘛，甚至是阿全在入狱之前，应该说在入狱当天小芳才刚生完他们之间的小孩，但是阿全却再也没有办法陪在小芳旁边，然后陪伴了他们小孩长大。所以这算是一个蛮大的转折，而且在蛮前面的集数，大概第一集吧或是第二集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转折了，而后都是有关于在狱中的生活。对，那当然配合的这首歌曲就是在讲说，阿全当然一定会想念过去的生活，还有小芳，还有他妈妈。那当然相反过来，小芳也一样会想念着阿全。 这不是错觉。 那接续着刚刚讲的阿全他们入狱之后啊，那当然后来就有人帮助他，他们一群人逃狱，那到底是谁呢？大家自己看剧就知道。我觉得那个演员也很厉害，他叫做许光汉，他在最近慢慢的窜红起来，但是当然他是靠他的演技所，就是靠他的实力所红起来的。就像前面很久以前，也不是说很久以前啦，在之前有一个纸剧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在纸剧场的第一部作品《恋爱沙尘暴》里面就有出现的，那个时候应该算是他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剧上面，就是出现在荧幕上面。那当然后面像最近上映的电影《阳光普照》，他也有主演，然后到现在我们在讨论的这一部《醉梦者》，他的戏份呢在前面其实都占得很少，但是到最后一集你就会知道，哇，他几乎是自己一个人撑起了最后一集所有的片段嘛，也算是他算是当一个把最后所有的故事还有谜团解开来的那一个人。而且他在最后一集的那一个他自己的那一个片段真的是非常的长，他自己一个人就撑起来，我觉得那一段看起来非常的厉害。那再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醉梦者》这一部电影，这一部戏剧我自己在看完的时候其实蛮多问号的，因为其实这样的风格其实我们台湾观众可能还不太习惯，尤其是他剪接的风格啊方式其实都蛮跳的，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他的节奏非常的快，甚至是他不会用那一种很老套的编故事的情节告诉你说，这个人他的背景故事是什么，然后他的个性他的习惯是什么，而是他不是用这种方式，他反而是用那种直接发生了什么事件，让你慢慢的去想，原来这个人他的个性是这样，他的个性就是这么火爆，他的个性就是这么安静之类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我们台湾观众来讲会比较难以下咽，就会觉得比较难去理解他到底想传达是什么，可能要透过很多的影评呢才会了解。就像我自己就是看了很多影评才会慢慢的去拼凑出，原来他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那当然醉梦者这一部电影这一部戏剧呢在 Netflix 上面已经全集都上映了，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当然可以去 Netflix 上面看一下。对，那对于醉梦者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但是我还有很多想讲的，如果有机会的话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哦。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歌浅， 现在还没烂。我是陈奕迅，新世纪新声音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 影视面面观， 起，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这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已被刺破。 现在来到了影视面面观的单元，那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林宥嘉的《天真有邪》。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不是电影冷知识咯，而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演员，他叫做吴康仁，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男演员哦，我相信大家多少都有看过他的作品，毕竟我之前也有介绍很像是《与恶的距离》啊，就是他所主演的戏剧嘛。那我们现在听完这首歌曲，再来跟大家介绍分享他的故事。 就没勇气去落，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就是你狠狠把我一夜之间变人，奋不顾身的天真，瞬间化成一路走来的伤痕。我怀念我的笨爱人，你太知道爱一个人怎样爱一生，你在他干净无菌就提了原价写那颗心，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变得狠，狠得好的不凡。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吴康仁的故事。那其实吴康仁呢，他是一个演员嘛，但其实他不是科班出身的。他从国中毕业，虽然说他有读高职，可是他觉得他自己在学校都是在睡觉的。然后下课之后呢，就开始去打工。那他其实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像是在工地里面的粗工啊，搬磨的那种工人啊，或者是摆地摊收垃圾，在咖啡厅，在超市，他都有打过工。那一直到后来二十几岁的他呢，离开了他的家乡高雄，来到了台北的一间酒吧里面打工。那他在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就发现，哎，你不是只有手脚快、动作快、学得快，才叫做厉害。他那个时候就发现说，诶，其实一个专业他是可以学一辈子的。所以他在酒吧里面呢，他就是从非常不专业嘛，他就是连调酒都不会，他甚至连酒名是英文的他都看不懂。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在酒吧里面到处碰壁啊，也被客人就是嫌说，诶，怎么这么不专业。所以他就利用下班的时间呢，就到了附近的书店去开始看一些专业的书，去补充一些知识。那在这边在酒吧里面待了两三年的吴康仁呢，就在某一次接到了一个广告演出的机会。那就此他就踏入了演艺圈的生涯。那到了后来呢，他发生了什么事呢？之后再回来跟大家介绍。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林俊杰。在踏入演艺圈的吴康仁呢，他其实他非常紧张，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的嘛，总比别人晚了一步，而且他的出道呢也比别人晚了很多。那所以呢，他非常认真的看待每一次的演出的机会。那我看了他的介绍，他说他在一开始他在演出的时候，就是在演戏的时候，他都不敢在休息时间拿出手机出来滑，他都会一直非常认真的去练习走位啊，练习台词，就是一刻都不能松懈。但是一直到了他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做《出境事务所》，这一部电视剧我也蛮推荐的，而且他是客家电视台所还有公视一起合作拍出来的，所以它里面有融合一些客语，然后它的题材又是在讲殡葬业离世的故事，也是蛮新颖的题材。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之后会在节目上跟大家介绍这一部电视剧，因为它的主题曲也很好听哦。 那讲回来，吴康仁呢，他就是自从演了这一部《出境事务所》之后呢，他就开始慢慢的越来有自信，他开始相信自己，哎，也是做得到的。啊，就算他得了影帝啊，他也觉得，就是他得了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他也觉得说，哎，他好像还可以再更好，他还没找到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他有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可以打醒每一个人，他说不要再想着要跟谁一样，而是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他是觉得说你不一定要跟别人比啊，但是你也不可以轻易的放过自己。他的意思就是在说你不一定要跟别人比谁比较好谁比较好，或者是谁比较烂。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习惯去比烂，就是说诶，他明明就比我还要差，为什么我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要比就比好的啊，就不要去跟别人比烂的。那他还有不好意思，那他又有讲说就像我们所说的，不要再想就像他说的，不要再想着要跟谁一样，因为他发现世界上不一定会有，不可能会有第二个梁朝伟啊，第二个周杰伦啊，第二个蔡依林，或是什么某某第二个有名的影帝影后，视帝视后，只会有第一个吴康仁。那这句话一样也送给各位观众，你不一定要想着要跟谁一样，但是你要想的是你自己就是你独一无二的第一个你。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好乐团的《我爱你却不能拯救你》。 在天桥的中心，在远处面对你，我只想要你带着死心，我想你走近，你说恨是动力，我却如此爱你，可你是你，我们是独立喜欢做你自己，我讨厌这种无能为力。我爱你，也爱着我和你，我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 是否应该除掉为你刺的 tattoo， 或是算了吧，就 现在来到的是引人入胜的单元，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追剧啊或是看电影的一些有趣的我自己看这些我自己看电影还有追剧的那一种心态，或者是我朋友之间所看到他们那一种跟我一样的那种心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有趣的现象。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 Never the Point，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我自己很常会习惯去快转，因为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较冗长或是比较闷的片段，就是我已经预想到它应该是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的，所以我就会直接快转。就像是《追梦者》里面它有一段完全都是在打架，在就是反正就是在打架的片段，我就觉得那一段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看的，所以我就直接快转过去了。然后可是有趣的是有时候就会不小心快转过头，然后你还要自己慢慢的调回去，看到到底是要从哪里开始看起，我觉得这蛮好笑的。然后身边有蛮多朋友，他们也都会去快转的去看那些剧，因为其实说实在，现代人啊，时间没有这么多，就是你会希望快点把这一部剧看完，就会希望用快转的方式去吸收完整部剧的剧情还有情节。当然这样子的做法不是说不好，但是当然你就会可能你的情绪就会因为快转而断掉啊，然后有些情节你可能就会 lose 掉，那可能就会让你没办法拼凑起来整部剧或是整部电影它所想要表达的一些真正的内涵。就像我看《追梦者》，我可能跳过太多了，那可能就会让我一时没办法去了解哦，他为什么现在会讲这个哦？那可能就是之前我跳过的片段，他有解释，可是我却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啦。那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还是要乖乖的去，乖乖的把整部剧都看完，这样子会比较好啦。当然，你可以好好的跟着他剧情的节奏还有情绪，慢慢的这样慢慢走下去，这样会对于当然对于原作会比较尊重，但也对于你自己来说会比较好去读懂他整部剧想要带给你的意涵。那下一首听到要接着听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站更加明显，开一张红了脸，为你下下台阶，不但不说感谢，要我装没看见，看着我的双眼跟我说一遍，你爱我没有改变，不过一时妥协，不乱方便，保证你不会是眼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再对我好一点，每天说爱我一百遍，定时和我连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没有时间神美，心疼你就快要崩溃，也许可以再给你机会。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呢，就是我想说的就是看恐怖片和惊悚片啊，大家一定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你爱看然后又很怕看到那些恐怖的东西，你就会遮着眼睛然后不敢看。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笑的，就像我自己在嘉义的家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桌机，然后我的电脑椅就是我的床，所以我都会把我的电脑放到很靠近桌远，然后我就会躺在床上看电影，然后如果是看那种鬼片啊惊悚片，我就会把房间的灯关掉，就很爱这样子吓死自己。对，但是很多朋友也都是一样啊，就是就连有些人用手机看那种恐怖的东西他都会这样遮了，就知道大家是有多爱虐待自己，就是明明就知道自己会怕，可是却还是要去看那些东西。 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 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就原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旅过如此的唯一。 那很快的 UR 系列特要来到尾声啦、啊、希望今天介绍的醉梦者，大家有机会真的要去找来看看啦、啊、去看看他到底有多么令你没办法接受，就像是里面他们主角们一直在抽烟，我就、哦、看得很痛苦，我一直闻到烟味，你知道吗？那个画面都有味道。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为戏，为了戏剧而做的牺牲，我觉得是 OK 的。那分享的一些故事，吴康仁的故事，还有最后所分享的一些追剧的有趣现象，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绿光》，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提起精神来面对新的一个礼拜。那尤阿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突然打结，尤阿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大家拜拜。